牛醫生與狗護士的錄音時間又回來了，今天我們請回牛醫生回來 了。我也循例問一下這陣子阿筍哥和阿花哥， 第一阿筍哥就不知道去哪邊，因為好像很忙、因為我都聯絡不到阿筍哥， 他會不會被人捉撚了去做這個牛奶製品、 應該不會的，你又會第二阿花哥真的可能出了事，或者真的在做事打電話都不封 但我擔心阿花哥， 我擔心阿花哥嘅，屌！唔係今次我哋呢集就係談蒙牛，咁咧蒙牛呢單嘢咧，我自己點睇咧？佢喺奧運之前已經 其實你對化學都好有認識㗎，你知唔知邊係三聚氰胺啊？ 認識啊，同四氯化鈉咩一樣？ 我就即係我以我嘅切理解，就好似話係用嚟將嗰、那個過個質檢㗎，因為咧你 佢好似驗個蛋白質，但係佢係平嘅蛋白質嚟㗎嘛。 係啦，佢有啲嘢加埋落去，咁令到佢啲蛋白個含量豐富啲可以過，點撚知？原来咧就出事啦！ 唔系佢验嗰阵时，嗱我哋 呢啲质检其实唔好做啊！ 唔系佢验，因为验嗰只蛋白质里面有啲嘅成分，好似系喺三聚氰胺里面都有嘅。咁、你验嘅时候就系验佢个蛋白质嘅含量。佢、加啲化学物品里，嗰啲化学物品唔食得噶嘛，大佬。 系啊，冇错。 即系佢咪照加落去咯？你谂下， 咁系咪即系其实我系自己害死自己？ 唔系啦，自己害死自己。你听我讲，大家。 即系你同我啲鸠精，如果落去化验，可能个蛋白质含量都唔够。 唔系，全部都系嗰啲三聚氰胺嚟。 三聚氰胺。鸠精石嗰只， 写 石出嚟，咁翻学嘅系啊。 唔系，你听我讲，大陆嘅民用化工系好犀利噶。你睇，你我举几个例子。 呢、這个我绝对认同啊。 嗰啲苏丹红鸡蛋，比鸡石， 假鸡蛋， 假鸡蛋，毒梳化， 冇错。 嗰啲鱼加咗呢、這个嗰啲叫咩？咩咩氢 降亲素、青霉素嗰啲啊，啲蟹嗰啲啊嘛。 孔雀绿、 孔雀石绿啊，嗰啲真系好叻噶。 我屌民用嘅化武已经咁啦，你话军用嗰啲，屌你当年啊！俾你聽，呢個沙士一定係大陸咧，屌你老味發明呢、這個。 好在想當年希特拉唔係喺中國出身咋。 係啊，死得人多。 死得人多，唔係就毒氣三毒咁樣簡單。 我話俾你聽， 買完張房唔好再日本人。 花武啊，屌你民用都好撚見，軍用唔得了啊！你真 係。好得人驚嘅大陸嗰啲嘢。 唔 係 佢最撚得人驚係咩？ 但估唔到個效應咁大，因為原來我哋好多香港嘅公司咧，就算你大公司，譬如雀巢嗰啲咧，吉巴利全部都係用大陸嗰啲原材料。 原材料出現問題，你唔可能自身試過、 你如果係用外國，譬如澳洲嗰啲，咪冇乜問題咯。但問題你用平啊嘛。 啱啱咪賴嘢咯。 吉百利你估唔到啊，真係！ 因為 我前一排我老闆放咗排吉百利喺雪櫃食撚曬，係啊， 俾翻排佢食。 呢排成日屙尿就 啊！你買啲牛俾佢飲啊！屌你！ 唔撚飲㗎！係 咩咁撚？ 所以而家呢個問題搞到咧，就有幾個問題。第一就大陸嗰啲奶咧，真係唔值錢攞嚟賭啊！周圍派冇人要啊！其實嗰啲奶飲得㗎嘛，冇經過加工。第二樣嘢， 屌你！ 我想 讀，唔係啊！我話俾你聽， 嚟， 你 又講， 你聽我講。 是那個過程問題而已，現在不是他那些蒙，不是牛的問題、 你又說下次給啲三聚氰胺的牛吃啊，屌你，他不是加到奶度，他加到牛度啊，屌你。 第二件事造成一個很貴的就是奶媽，因為現在大陸 奶媽喂，這些我想喝啊，大佬。 用到萬幾二萬元上大陸請奶媽。 喂，香港有沒有？我想請一個。 香港有。 是嗎？ 啲精神病院啊，吃了啲精神病院，他們很多奶的，你夠不夠膽喝啊？不夠膽， 我想要個企企你，我喝大佬。 那些就不是這麼簡單，奶媽那些可以屌埋閪嘅啫， 有冇啲香港人有？我想有咩啊？我想成精奶媽大佬， 奶媽好難揾嘅。其實第一樣嘢就邊咁多啊？自己嘅仔唔 係溥儀當年咪咯，啊溥儀飲人奶係飲到 佢係皇上啊嘛，你唔係啊嘛， 飲到好似成十幾二十歲㗎，係啊，即係佢個奶媽係跟到佢不斷換奶媽嘅， 佢中意都得㗎，一邊屌閪一邊飲都得㗎，同埋咧就。即係講翻想講咩咧？佢講 緊奶媽， 奶唔係講奶媽，我想話以前我哋農村啲奶唔夠，咪揾狗啦，狗奶阿媽話係啊，飲狗奶去俾奶佢飲。 狗奶好似好有營養喎，聽講。唔係講笑啊，劉醫生。 屌你行出街狗奶唔俾狗奶都好 得。屌你咬鳩你只狗，屌你 閪。狗公咬嘅，我想揸個架狗奶波。 唔係我，因為大陸嘅原材料咧，只要一有發生問題啊， 其實我仍然相信大陸咧嗰啲牛咧，雖然你話冇外國嗰啲咁充裕，嗰啲奶咁作得。唔好，但其實唔加咪仲好。 唔加佢，屌你過唔到，咪過唔到加多啲咯。我懷佢溝水啊，佢咁嘅，佢報紙就係賣。嗰啲閪佬溝水， 係啦溝水，再加三聚氰胺， 咁咪多啲咯。 佢都係想賺啫， 係啊，咁溝啲水女啦。 但問題佢自己唔飲埋一份。 屌，我話俾大家聽， 大頭奶粉啲 B B 已經夠撚慘，又要頭又大，又要生神石嘅老閪，怪撚個外太空嘅怪物小王子。 你俾人食，你俾細路仔食咧，唔好俾你。 最慘呢樣嘢，我都要譴責，就係咧大陸咧。第一個制度檢驗問題，第二樣嘢咧， 佢竟然咧呢一、這個呢只咩啊三六牌奶粉，佢印住個蓋寫住咩啊終身免檢啊！ 佢老母就係揾幾個農民出嚟，又話嗰幾隻牛有事，屌你老味！嗰兩隻牛生產咁撚多牛奶，神夠啊！ 你知唔知個農民講一句真係好撚絕？我哋如果有知識搞科學，就唔使喺度做農民啦。 啱啊！ 人哋講得幾撚絕話啦，呢、這個 肯定唔係佢加落去嘅。 屌你！你揾個白痴仔出嚟應頭，唔撚係啊嘛？ 唔係，係佢係人哋俾佢加落去啊！ 佢可能真唔係佢，人哋加 落去。係啊，人哋加落去咯，人哋俾佢加落去。 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有咩理由終身免檢啊？人嘅品質都唔撚得啦，唔好 嗰啲 終身免檢。 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大陸啊真係唔係傻啊，牛醫生。大陸有一隻奶粉叫三元，一元二元個元。嗱，內地咧，我認識一啲幹部咧， 係咪喺 City Super 有得賣？ 唔係啊，原來大陸咧，中南海提供嘅即係奶粉咧，比佢哋高幹啊，或者係一啲譬如江澤民個孫飲嗰啲係咩咧？叫三元牌。 三元奶粉。 嗱，三元牌奶粉喺大陸驗咧， 佢唔係飲日本嗰只嘅雪印咩嚇？ 唔係啊，大陸唔係冇好嘢出，不過佢唔係俾你飲。 梗係唔係俾你飲啦？ 咁咧，話説咧，呢只奶粉咧上面一驗嘅時候咧，唯一一隻能夠冇事嘅就係三元。咁咧三元上面就唔 係咩啊？啲奶媽自己揸出嚟嘅， 唔係真係牛揸出嚟嘅。咁咧就搶曬貨。咁咧但係佢話説咧就好少流出市面嘅三元牌奶粉，亦都 唔 成 嘅。屌你，唔好話而家， 同埋亦都唔明喎。 嚇！而家根本上個香港嘅市場啊，已經你知唔知咧？我哋做醫護人員去訂咧冇噶啦，而家唔俾啊！你唔知啊？ 唔知啊？ 最近呢單嘢發生咗咧，好多人我都收到好多電話啊。咁啊，就係問喂，可唔可以幫我訂奶粉？我咁戇鳩鳩就係問啦。佢話：誒、唔好意思啊，牛醫生，我哋而家唔會再幫你哋訂噶啦。 咦？咁點解咧？ 唔夠貨，攞曬出去市場賣。咁你出去藥房賣，你如果有問題，你打去邊個電話問邊度得賣？ 咁樣啊？ 屌你！而家啲 醫生都訂唔到奶粉。 唔俾啦，醫護人員唔俾病啊！話俾你聽，飯都唔撚俾，好撚少啊！話俾你聽。 咦？香港咪奶粉荒咯、 啊？唔會嘅，不過問題係 唔係？我想問下係咪 賺得好緊要啊？即 係某幾隻係咁定係全部都是？ 我問過美贊臣。系啦，我唔知維氏去邊，因為嗰個 sales 已經失撚蹤咗好耐啦，已經。 係， 佢彈出嚟咪俾你咁嘔，係咪先？揸埋嗰個波咪死。 女嚟㗎。 係女人嚟㗎，奶媽。但係咧最搞笑一樣嘢就係雀巢呢單嘢咧，因為我認識個朋友喺度做，你知唔知點咧？ 講咩咧？ 冇嘢做啦，而家開始。 點解？ 雪糕停咗產啦。係。啲奶粉唔撚使做啦。係。 因為雀巢奶粉都有事咩？ 雀巢奶粉咧，佢就send 過一啲聲明信去我哋啲醫務診所度話俾你聽冇事，但係有啲人驗都有喎。 係。 咁你啲人會驚㗎啦。 啊，咁啊， 即係呢個恐慌話俾你聽，大過你去東亞銀行話提款嗰啲。 大佬俾僆仔飲啊，梗係唔夠姜啦。 係啊，你夠唔夠買啊？就係而家問題，唔夠咯，真 係。唔係，我仲想問下牛醫生，奶粉。是不是真的用牛的牛乳做的？ 是啊，牛奶做的嘛。 真的牛奶做的。 是啊。 是咩？ 是啊。那是 科學 的。你现在就是咯。紐西蘭仲有一隻咧，叫只咩安踏咩嚟嘅，就係、是、完全冇用羊奶做出嚟嘅。係 咩？ 一直啲人都唔覺得呢啲係咩？我相信而家呢個係會係好咯。 唔係，我話俾大家聽，阿牛醫生頭先講嗰樣嘢，我話説咧前幾日就同阿寶寶龍，即係我老婆咧，就去蘇果行街。係。咁咧同阿蘇果行街。 有冇買奶粉啫？買。 你聽我講，我哋一行入去 counter 諗住睇啊，買奶粉排隊啊！ 真係慘啊！真係，屌你老味。 嚇！我話唔係喎，睇下啫喎。 以前打雀就話驚金咧冇。 奶粉都 奶粉荒真系吓， 所以羊奶咯，话俾大家听，系即系所有 以前啦、啊，牛腩牌呢个牌子啊，啲人觉得都系香港都系渣嘢嚟噶，唔饮啊。而家啲人过嚟香过关买亲张牛腩牌过去，牛腩牌啊 ，cow 啊，牛腩牌系啊，你听过未啊？ 未听 过。嗰啲咯，即系嗰啲，即系奶粉咧，香港名牌唔名牌啊，呢啲唔名牌，但系食唔死人啦、啊，但系大把人去买。 嗱，我想同大家讲，香港有一只本土牌子叫康宁。康宁咧系一间粉岭嘅牧场嚟噶，自己就出牛奶嘅，一樽樽嘅牛奶，超级市场冇得卖嘅。咁如果你想买系点咧？佢净系送屋村嘅啫，送货。嗱咩屋村呢就系嗰啲即系而家住紧嗰啲廉租屋啊，即系嗰啲公屋。 点解送俾佢嘅？ 咁咧你要上网订，你嗰屋村超过十个人或者超过廿个人。 听讲嗰啲牛系咪都系食湿皮青蛙？ 食草嘅粉岭嗰度， 屌你！ 咁啱叫康宁牧场，咁咧如果你大家想订咧，但系佢咁嘅就唔可以订一两樽嘅一日， 冇啦， 你一系就长订。 大家唔使谂啦，话俾你听， 我告诉你，我现在最惨是我啊。为 什么？ 因为我呢每天我妈会煲蜜皮给我。 是咩？ 我蜜皮你知不知道加啲咩落去？ 牛奶咯。 鹦鹉炼奶啊。 哇，你真系好捻多年噶，牛医生。 我呢排成日屙尿就吓就吓，唔知系咪咁。 哇，你唔系生肾石，你肾亏啊！ 肾亏啊，真系。 肾白晒咁解。 我咧就 一边打个鹦鹉炼奶标志出嚟一照。 咁你鹦鹉 肾啊！ 你听我讲，鹦鹉炼奶系所有炼奶之中其实算系最高档噶啦。 好似系喎， 咁我阿媽嗰陣時唔會去買咩紅雙喜啊， 屌嗰啲仲夠膽飲死人啊啲， 壽星公唔買噶嘛， 壽星公平啲嘅， 係啦冇錯啦，咁嗰日我就走去，見到成棟鹦鹉炼奶冇人掂，咁我買一盎壽星公， 係 平幾蚊喎， 唔係但我想問壽星公邊度做 㗎？大陸咯， 鹦鹉咧？ 好似唔知道都唔係唔乸知啊！話 鷹鵡好似香港做 的，隻鷹就好似唔知喺邊度咯，即係 鷹鵡好似香港 冇用噶，雀巢噶大公司啲 嘢都係有毒嘅，屌你！ 仆街咯，真係！但係好似壽星公好似冇嘢啊嘛，驗到係嘛？ 壽星公係咪唔係大陸做㗎？香港做㗎， 真係慘啊！ 唔係嘉頓做㗎，好似壽星公。 我覺得咧最好咧，我應該而家建議啲廠家做一個製品，就係有一個嗰啲測試機啊，懟啲入去又可以驗到。 即刻驗到，屌你老味咁啊掂啦！ 係啦， 我話俾大家聽。大白兔糖咧，當年我哋周恩來，周恩來咧就好中意攞啲大白兔糖咧，就幾粒之後沖水咧就我嚟飲嘅。咁咧就夜晚黑咧就我嚟補充。 以前冇嘢㗎係嘛？ 你聽講，你聽我講，周恩來嘅死因就係合能係腎結石。加捻咗几十年嘅，屌你老味，你个捻咗有捻咗几十年唔死啊！ 我哋中国人自己毒害中国人。 屌你老味，嗰啲化 唔系最衰捻过日本人对抗中国人真系。 毒沙发。 你嗰啲日本人暗捻住半边嘴笑啊，铺树都系啊！屌你班扑街。 咁啊唔系，佢输出啲毒沙发，你唔捻死我？屌你老味，瞓两瞓啫，成身红捻晒。 听我讲，佢啲沙发唔会有虫嘅，因为好捻毒啊。 系啊，连虫都冇啊！哇，几捻毒啊！瞓完之后个身红捻晒，出捻晒。梳化瞓落去啊，毒色咯，肚里边够胆啊，大哥。 所以咧，我话俾你听啊，即系今次呢单事件啊，即系其实个经济已经系衰捻上加衰，翻咗个祸害，话咩衰过上当年九七年沙士啊，真系。 唔系你听我讲，未有毒火咯，就系屌你谂起前嗰啲咩啊，有啊，毒校服，着捻咗啲咩毒校服又话有毒，第日有啲咩毒毒碌啊，毒底裤嗰啲啊，屌你，最毒系咩咧？大陆毒龙尊，我屌你谂起嗱，香港啲大铺啊，最捻憎大陆嘅毒龙尊 啊。我希望 佢。屌你老味！你听我讲，牛医生，你香港啲大铺唔会做噶嘛？二奶几坚啊！ 我希望 二奶同你毒龙尊。 我希望香港嘅薄碌咧，最好就令到啲女大完之后要自己主动除出嚟嘅，啲底裤就毒到佢要除出嚟。 毒到喺周街除货咯，系嘛？ 咁真系好卵毒啦！ 周街勾货，周街勾閪，周街掉货咯。哇！唔系最毒系咩咧？要啜嘅嗰粒的士文。 先可以止痕嘅，咁咧最好就揾嗰啲男人豬咁好啦。 即係 大陸咁。 係有咁啊！屌你老味，我即刻去銅鑼灣啊！屌你老味，扎營兩個屋企啦。 唉，呢個 真係黃領鳩。 即係孤冷零精怪啊！ 你冇撚買底褲著啊！你著嗰啲咩雷電牌高科牌嗰啲底褲著，著冇仔衫啊！屌你老味。 可能而家啲係冇仔衫啊，不過我一直都唔知嘅咋。 生對菊花出嚟。 係，仆街！啲椰菜花唔係生菊花。 唔係椰菜花冇啊，毒撚到屌。 菊花。咁我真係好撚毒啊！真係， 屌你大陸嗰啲毒毛巾，我話俾你聽，有一日，劉醫生，我買一條毛巾翻嚟，我老婆話抌撚咗啦。 係咪竹君好安嗰啲？竹君組 嗰啲啦，總之粉紅色嘅白兔牌啦，肉刀牌。 點解你老婆抌撚咗佢咧？ 一洗完嗰啲水，我條毛巾浸落去。 正常㗎，係甩色㗎。 你唔係甩出嚟，屌你老母，成缸水紅色啊，大佬！ 係咁㗎，以前嗰啲 抌撚咗啦， 以前我哋窮買翻嚟咧，嗰啲顏色嗰啲，梗係揀條靚先，紅色。喂，揀條綠色，點知咁嘅啲水甩？ 屌你甩到咁撚樣，色白色仲唔敢用？ 洗多兩次，跟住咦啊，甩曬咯，唔靚咯。 屌你啦，洗極都甩㗎，邊個敢用啊？即刻唔撚用啊！屌你老母，突然間塊面爛啊！屌你老母閪！ 唉，真係慘啊！ 唔係大陸呢樣嘢真係衰乜柒都有毒。屌你老味，唔系佢我成日怀疑就系佢第日抌嗰啲化 最惨咧就系食得嗰啲奶粉嗰啲人都系穷人啦，穷人嗰啲咁你即系最穷系有罪嘅原来， 都系 穷都系有罪，即系穷真系有罪嘅真 的。我哋讲好多次噶啦， 系啊， 唔系第一次讲啊。 呢啲系惩罚俾穷人咯。 屌你有钱人几时会有事噶？有事都系啲穷人。 有钱人永远系惊死嘅，你睇下东亚银行呢单嘢之后惊死。 我打电话入几。屌你入 嘅老母喺个 屁股啊！ 唔识讲啊真系 吓！屌你老啦，我哋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打翻个掣嚟先，好啦，大家， 拜拜。 拜拜。